兰溪阁公会玩家，君莫笑，风书烟幕，韩烟柔，包子入侵，刘牧，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，成绩16分24秒67。 32秒，32秒，提升了32秒，这怎么可能？刘牧，刘牧又是谁啊？剑客，难道是黄少天？ 嗨，刘浩，谢谢你的帮忙。 什么意思？什么帮忙？我帮什么忙了？ 宋长你站住。 有什么事？ 你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。 不对，我已经不能再这么冲动了。 喂，刘队。 陈辉，副本那边你自己应付吧，我暂时不方便出手了。第十区没有职业选手插手的话，必然是叶秋统治记录了，所以这方面工会之间的对抗已经转移，基本上就看谁能争取到叶秋的帮忙了。 那我们怕是不太方便吧？ 可以试着接触嘛，就算不行也要对他保持关注，看有没有什么突破口。 有一个情报你重点搜集一下。 什么？ 叶秋的价码，他和每一个工会的合作最后索取的报酬都是什么？这个我希望可以知道一下。 要不要集合人手去对付他？至少他现在人单力薄。 这个你可以斟酌着去办，但不要触动工会的人，当心成为其他工会联合起来对付你的借口。 那我自己看着办吧。 我有空也会常来市区看看，就这样了，保持联系。这几天我兴奋得有些过头了，如果还搞不清楚情况，因为私人恩怨分神跑去游戏里和叶秋纠缠的话，那可真要因小失大了。叶秋，我知道你还不死心，不过一切才刚开始，你有多大能耐我会看着的。对了， 孙队，休息了吗？ 门没锁。 那我进来了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十二集。 小唐，怎么了？ 我看木木也下线了，不下副本了吧？ 随便。 我记得我还有个什么任务没做来着，我先走了。 在刷副本这么有意义的事情面前，小唐都宁可去做他不喜欢的任务。这黄少天不愧是逼得联盟修改规则的男人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人都哪里去了？怎么都没反应？ 好了。记录已经出来了，副本不用再刷了。 那我刚才和你说的你都听见了吗？ 没太听清，说什么了？ 哎，你的武器是怎么回事啊？ 资质，千机子。 你做的？什么时候做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 很久以前了，你还在网游里满世界抢 BOSS 的时候。 高高高，黑历史不要提啊。 就是那时候了，我和朋友一起搞出来的。 这个武器你看起来像是专门为散人而做的。 不错， 但是第三区开放的时候更新等级上限，除了职业觉醒任务，散人便全面淘汰，而你这把武器也就失去了价值。直到第五区开放出现了神之领域，没有觉醒的散人可以在神之领域获得经验继续升级，但是当时同时将等级上限更新到了60级。 没错， 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虽然不限等级，但是却是60级难度，而且任务全是单人，无法组队获得帮助，所以即使是这样，散人也没有再度复活。 况且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用一叶之秋征战职业联赛，斗神之名都已经打响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再回头折腾这个了。 是啊。 那你现在是准备重新弄起来了？ 嗯。 那你何必要退役呢？账号你随便找个人练上去，武器交给俱乐部去弄，不是更快？想不通，这里我想不通，所以你干嘛退役啊？ 你可以理解为战队成绩不佳，队长引咎辞职。 神经病，那也不用退役啊。再说你们的比赛我都有看，明显是队伍有矛盾，你被孤立了。就是刘浩在搞的鬼吧？那个家伙狼顾之相，一看就心术不正，你太大意了。 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相啊？ 这不是我说的啊，是王杰西说的。 他自己大小眼一个，还给别人看相呢。 哎，你别说，那家伙真的有点神啊。上次 算吗？没啥事了，你要竞技场还是刷副本就去吧。 好，老大，那我先走了。 哎，你不要转移话题啊。对了，你先给我打一把，让我看看你这武器有多厉害。 PKPKPK 就用你这号啊？ 我这号怎么了？不和你一样27级，武器是差了点，但凑合吧。 我这号可是散人号。 散人也对，任何职业号27级时都才7个技能，散人号的话虽然同级，但20级就有120个技能，优势大了去了。 拿你的业余生凡来试试倒可以，开修正。 那哪行，那不是暴露我了，别人看到我怎么解释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打吧。你这有事没事啊？没事我先回去了。对了，退役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你怎么不回答啊？ 你赶紧回去吧，太吵了真是。 为什么要退役啊？为什么要退役啊？为什么要退役啊？ 不退役难道留队里当陪练？ 陪练？家师这是诚心要逼你走啊，但你直接退役也太冲动了吧？怎么也应该试着找找有没有转会的机会啊。就算家师咬死不放，但也未必就完全没有转机，说不定还是有哪家愿意为你开出足够的让家师松口的价码，起码过了转会期看看，不行再退役嘛。 我转会了，牧城呢？如果我转会，牧城一定会强行解约。 原来如此，那你解约呢？你这方面解约的话，这赛季也不允许加入其他队伍，但至少比退役少了半年期限。不过你复出的话也不可能再回家事，这样和转会好像也没两样。退役一年至少不用掏违约金或是买断合同了吧？一年以后的话，牧城的合同还有多久到期啊？ 一年半。 哦，这么说你是打算一年半以后再回来？一年半啊，你太狠了吧。电子竞技选手的职业生命相当短暂，你这家伙能打到25岁还有这水平已经极其少见了，这个时候还敢放弃一年半，简直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逆天行为。 你就等着我回来虐你吧。 靠，太嚣张了吧。 目前咱俩单挑的战绩是多少？ 今晚的天气不错啊。一定要回来。 那还用你说？ 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。 把我的吸血光剑还我，还有2个小时的上网费，10块。 我靠！给你10块，吸血光剑回头给你。 刘木下了。 嗯。 副本吗？ 走。 君莫笑的消息。 丹河，键盘吃了几个？ 发誓吃键盘的记录只排在买骨之地记录榜的3位，要照这么算我键盘得吃一顿儿啊。 老兄你就别笑话我了。 这次的记录大概没问题了。 好的好的。那个兄弟，上次我提的买断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我再考虑一下吧。 兄弟肯定是懂的嘛，现在各工会都知道你的厉害，但你这样总是挂着名字打工的话，到最后名头响起来的是你君莫笑而不是各工会，这个我想没有哪个工会希望看到吧。至于兄弟你也不是求名来的吧？ 你说的是，或许我不应该用自己的账号代打，所以我说我还在考虑啊。 那可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的答复啊。 好。 嗯，谁呀、啊？ 我去，石虚什么情况？ 上次刷本的离根剑是谁、啊？ 这次又跑出来的什么刘牧又是谁、啊？ 这么多在野高手，南河 石虚还是新区。 过来。 哎，夜渡寒潭这是来打探消息来了。 你问我，我哪知道？ 现在的记录，别说是第一了，我们三大公会只靠自己的话，连前三都进不去。车前子呢？他什么态度？ 不知道。 咱们要联合呀！这些人很强，但谁知道这些人到底有多强啊？南河，你去问问车前子怎么想吧。 确实，太强了。 好，我这就去问问。 虽然向上面报告了第十区目前的局面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惊动咱们微草队长王杰西这么大的大神啊！啊，大神还居然亲自跑来看看这几个27级的小角色。 车前子，你有消息？ 啊，消息？没什么重要的消息。哦，我之前说的就是他们，在埋骨之地练级的这三个，君莫笑、包子入侵、韩颜柔， 是一叶知秋的打法。 啊，哪个？ 君莫笑和韩颜柔，两个都是。 一叶知秋的打法有什么特别？ 没什么特别。最土的打法 啊！敢说斗神一叶知秋的打法是最土的，大概也只有杰西大神了吧。这个流氓呢？ 这个流氓说好听点叫随心所欲，说难听点叫乱七八糟。 他们操作都挺强的吧？ 不过只是看打小怪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了。 啊，那怎么办？ 你的账号借我用一下，我来和他们打声招呼。 啊，我啊，好，好的。 哎，键位设置和我一样，你学我？ 啊，是啊，您是我的偶像。等会儿能麻烦您给我签个名吗？ 嗯。这键位用着辛苦吗？ 还好。 那边有个人一直盯着我们， 不用理。 你叫我冲过来了， 什么情况？ 野外 PK 啊！ 切磋切磋。 怎么回事？我动作变迟缓了。 什么，小唐，你没有和魔道学者打过吗？ 没有。 我见过这个职业，他是会骑着扫把飞的。刚才他朝你身上扔的是泻药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变软，动作变慢了？ 泻药？ 泻药？这是谁发明的称呼啊？那叫驱散粉，打到目标身上时，可以去除对方身上的一个增益状态，同时降低目标的攻击速度、释放速度和移动速度。 动作变慢是确实的，但这身子变软又是哪门子的联想力啊？ 嘿嘿嘿，哎，看我板砖！呀，拍空了。哼，再来。靠，板砖怎么飞回来了？ 打得好快啊！这车前人这么厉害。 哎，他想跑， 拦住他！ 哎，跑了。 高手兄，没追上。 没事。 那人怎么回事啊？ 跑的倒是挺快的。那个车前子是中草堂第十区的会长吧？ 角色是，但人未必是。 那是谁？ 哼，说出来吓死你。没准是王杰西也说不定。 我还是黄少天呢。 王杰西是谁啊？ 这你都不知道？ 王杰西是荣耀的顶尖高手之一，有一个绰号叫魔术师，职业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魔道学者。荣耀中有很多这样的封号， 什么斗神啊、剑圣啊、枪王、拳皇啊，但大都是送给角色，只有王杰西的魔术师这个绰号不是给角色，而是给他本人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个人打法诡异多变，经常出人意料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么角色就是另一个模样，完全称不上是魔术师了。 这么说来，那他应该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吧？ 嗯，所以说刚才那个家伙很可能就是。 哼，越说还越当真了。 王杰西是微草俱乐部的，这个中草堂公会就是微草背景，王杰西想用他们的角色应该是很容易的事。 那他跑这儿来捣什么乱啊？想打架为什么不去竞技场单挑？ 也许是看你技术不错，迫不及待的想和你一较高下。 是吗？那这个人还是有几分眼力的。 靠！喂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 是王杰西吧？这家伙想干嘛呢？ 是那个家伙吧？他在网游里想干嘛呀？ 啊！杰西大神居然输了。 29级想打散人，果然还是有些吃力啊。 这。 签名签在哪儿？ 这儿。 签扉页上行吗？ 行，可以。 走了，再见。 大神，这个到底…… 哦， 到底…… 那个韩嫣柔和包子入侵操作虽然不错，但还是新人，一时经验不足。那个君莫笑，散人暂时还试不出深浅。你也看到了，是他压制我，而不是我压制他。我想去试他，现在恐怕反倒被他试出我来了。 他知道你是谁？ 或许吧，看他眼力了，但至少肯定知道那不是你。 连杰西大神都承认被压制，这到底是些什么怪物啊？嗯，总部会长找我。 哎，赤贤子，你那空账号卡还有几个？ 十来个吧，怎么了？ 拿5个出来吧，鬼剑士、神枪手、战斗法师、刺客、魔道学者，这5个职业能凑上吗？ 我看看吧，做什么用？ 上面大神要。 上面大神？这难道是杰西大神在君莫笑手上吃了亏？要组队报复回来，不至于吧？ 明天派人过去取，能凑齐吗？ 啊，行，没问题。 你好，请问，昨天说的账号卡准备好了吗？ 啊，高英杰，这可是微草重点培养对象，杰西大神的接班人呢。难道那张魔道学者的账号卡其实是给他用的？ 小杰，你好啊，我这都准备好了。 谢谢。 小杰，给我签个名吧。 啊？谢谢。队长，账号卡拿回来了。 嗯，英杰，带上萧云、叶柏、柳飞和一帆，去刷埋骨之地试试。 是。 全力起火，快！小一帆，你输出太低了。 好像已经超时了。队长， 打得不错， 可是差记录好远呢。 那是因为你们打法不对。 打法不对？ 能刷出那个记录，肯定是有什么新打法了。 哦，那我们研究一下。 开什么玩笑，你的时间是浪费在这上面的吗？ 那 去游戏里面找一个叫君莫笑的，杀他一次，然后早点休息，以后这将是你们主要的练习内容之一。 是。 好的，队长。 一帆，去给大家拿点喝的来。 哦，好的。英姐，你喝什么？嗯，我随便吧。 给我拿瓶绿茶。 我要可乐。 我也可乐。 这个金墨萧是什么人呀？怎么得罪队长了？ 那谁知道 啊？萧哥， 叶白， 你的绿茶 你知道吗？ 我哪知道啊？张浩卡不是小杰拿回来的？ 可乐。 小杰，你知道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刘姐。 那一帆就更不用说了。 哎，不管了，赶紧把这家伙找到杀了，早点休息吧。 就是。 这边的会长叫什么来着？ 车前子。 哦。这个账号的好友名单里就有吗？我来问问他。 我看到了，君莫笑，队伍五个人，埋骨之地。 坐标。 发了。 一帆，你先去缠住他，别让他进了副本。 我。 快去。 如果真是随便五人，我也不会怕。但问题是，这可是刷出了那种记录的人。虽然队长说是战术上的问题，但战术再怎么样，也总需要操作水平去执行。这些人，我们能杀得了吗？ 抓紧时间，再刷一次。 好，再遇个隐藏吧。嗯， 被发现了。上吧，把刀斩，你快！ 是不是找死啊？ 一帆，谢谢你，我马上就到了。 怎么？ 一帆不是对手？ 怎么了？ 太笨了，一帆。 咱们赶紧去吧，真要让一帆死在这里，笑话可就闹大了。 我用小怪加持了炫纹， 我先上。可恶！ 靠！我用什么技能，他用什么技能，耍我呀！我去，靠，等级太低了，一个大招都发不了。靠！ 小云， 我来了。摄影部，啊！神剑阵，快闪！ 一帆，给我让开，别挡道！我靠！ 萧云，你怎么挂了？ 我都没事，萧云挂了，他是怎么挂的？ 看你往哪儿跑！ 一帆，你在哪儿？ 我被包围了， 我来帮你。我出来了， 跑！ 跑！对手很厉害，我们先汇合再说吧。 好。 好。 哎，他们没追来啊？ 嗯。 我以为他们会追上来呢。 那现在呢？ 我们。再杀回去， 萧云呢？ 我复活。 哎，你到底是怎么挂的？ 哼， 小杰，你应该看到了吧？ 好像是遮影布。 遮影布？ 能用遮影布把萧云给灭了，那得是队长级别的高手了吧？ 你懂什么？那人是个散人，技能很杂，在前期优势很大的。 难道这个君莫笑是队长？ 胡说什么呢你？是队长叫我们杀这人的。 难道队长也知道这个人厉害，所以才想考验我们？ 哎，可是现在连他们去哪儿了都不知道啊。 跟装草堂的人呢？ 哎，好像他们追过来了。 什么？ 什么？ 哎，像是刚才的家伙，怎么绕了一圈又遇上了？ 还有两个人，是他们一伙的吧？ 这些人是干嘛的？ 都小心一点，这几个人不简单。 嗯？怎么不简单啊？ 你和他们打打。肯定比在竞技场打得过瘾多了。 那还等什么啊？我的板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 不着急，这次是真正的团队战了。你们看过职业联盟的比赛吗？ 看过。废话，当然看过。 我没有啊。 高手兄，你安排吧。 十字站位，豹子前面。 好。 田七左，小月月居中。 没问题。靠，能不能别再叫小月月了？ 繁衍柔后，我占用。大家跟着我保持整体移动，不要乱，记清他们的位置，我们逐个击破。上。 他们来了，对方五人，十字阵，流氓前，拳法左，剑可中，战法后，巨魔敲右。 前进方向是一番那边。 菲菲，引导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吧，掩护打法。 OK， 我们 F 道士官后面，你们给我情报。啊！我先中枪了。对手射击的时机简直太精准了，刚刚好就卡在我射击的那一瞬。 不对不对，包子，角度没有掌握好，低了。 距离好像也有点不够。 可以跳起来延长板砖飞行的距离啊。 对呀、啊。 还是低了，包子，再试一次。 哎，什么东西、啊、 是板砖 啊？板砖， 他好像在练习用砖隙抛出角度，然后刚好砸到墓碑后面的你。 练习、啊、靠， 哎，砸中了吗？哎，是我砸中了吗？ 是他自己探头出来你才会砸中的，不然你的砖草飘过去了。 这白痴为什么要探头啊？ 你刚才太磨蹭，人等急了吧？ 嘿嘿，他爱上我的板砖了。 靠！你们就看着呀。 哎，叫我吗？嘿嘿，我们来了。 别急，小杰准备。一会儿你用安阳斗篷，我立刻开鬼阵出鬼斩。嗯，出手。 小月，打得不错。 你是怎么判断出他会跳出来的？ 掩护打法虽然能够相互侦查机会情况，但及时性阻碍差了些。我们正好利用这几秒时间看新发制人， 一起上！点！我来了，坚持住！快，小杰，第三粉！这他妈是盾牌，变成盾牌把驱散粉给挡了！我靠，这盆怎么又变薄了？我死了！我去！提凡，你死哪去了？你赶紧过来呀！啊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 我也 团灭！这 团灭，这可怎么跟队长交代呀？ 哎，其实昨天的失败还是有一些原因的。一帆，你昨天怎么回事？ 我 够了，别说了。 队长， 昨晚怎么样？ 遇到了一点困难。 怎么？ 我们对低级账号不太习惯，所以决定好好练习一下，今晚再去找他。 小杰，你觉着呢？ 啊？我觉得那个君莫笑好厉害，萧哥是被君莫笑用遮影步打败的。我们四人后来和其他人交手，举动都被他们计算在内。我想，这也是君莫笑指挥的。 哦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 经验很丰富，攻击和技能都用得恰到好处，所有判断都很精准。 那这么厉害的人物，你有没有遇到过？ 我遇到过的就是队长你了。 那你们呢？除了我以外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高手？ 没有。 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水平的高手完全不可能出现在新区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，所以觉得君莫笑非常厉害，但也就是厉害而已。你们根本没有去认真衡量他的水平吧？ 我们 君莫笑不是普通人， 他是 80%的可能是叶秋。 叶秋？ 什么？他不是退役了吗？怎么会是他呀？ 他现在在不在线？ 在线。 昨晚就在，现在也在，这是通宵啊。再怎么玩也不可能连下午都玩过去吧。 那应该是他休息的时间。晚上大概会再出现。大家注意，微草战队队员，晚饭后加训一个科目。 什么科目？ 刷 BOSS。 BOSS？ 什么 BOSS？ 荣耀史上最大的 BOSS。 富生，你去搞一些账号卡来，要第十区的，25级以上，职业对应我们的队员，候补队员不需要了。 好的。 现在继续训练。你们昨天和巨魔校打了，有没有录像？ 队长没说要录。 哎呀，别说了。 我有录。 哦，看看。看完今晚再去会会他。 何止万人歌颂，是最致命的出场的道